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五十集，不同寻常。原来这京城繁华，富贵人家尤其多，这里头的孩子一个个养得粉雕玉琢，跟那些逃荒自买为奴婢的平民百姓简直天差地别，是人贩子最爱下手的目标。这其中就有两家专司在黑道上做人口贩卖营生的帮派，这两家头的外号分别叫赖老大和六指里。这两家帮派除了贩卖人口，也做别的营生，像私底下贩卖盐铁茶等等，这些才是帮派收入的主要来源，不然哪来的那么多人口可以贩卖，兄弟们早就饿死了。赖老大和六指里在京城已经混迹了很多年了，他们当然不能代表京城的所有黑道势力，不过一直以来在京城做贩卖人口这种营生的确实不多，只有三家。这两个帮派是地头蛇，也知道什么人好惹，什么人不好惹，像拐卖官员家眷这种作死的事情他们是万万不会去干的，顶多就是对商贾人家的孩童下手，又或者拐走之后又留信给他们的家里人勒索一大笔钱再将人放回去。但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个南城帮，他们的首领叫丁一木，这个帮派门路广，也比赖老大他们更大胆，手更黑，下手对象更不挑，且专找样貌较好的孩童。如果是富贵人家就以勒索钱财为主，若是没有钱可捞的就直接把人卖到南方，去那些秦楼楚馆里调教一番，同样是一笔天大的收入。丁一木颇为仗义疏财，在道上很有名声，南城帮之所以能够比赖老大和六指里他们更加肆无忌惮，也正是因为丁一木会做人的缘故。不过南城帮的许多生意都是二当家邓秀才在经营的，这家伙心黑手辣，手底下有不少人命，不过因为都是黑吃黑，以往他们又打通了关节，所以各个衙门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而且南城帮有时候拐卖来的孩童还会往宫里头送，由宫里的人接收，将他们晋升之后收入宫中当宦官，可见南城帮的神通广大。这就有不得不说到当宦官的几大来源了，要么像汪直这种本身是边民，因为起事失败族人跟着被押送进京，其中孩童就被送入宫中当宦官；要么像怀恩，本来是官宦人家，但家里犯了罪被连累，因为年纪小也被送入宫当宦官。当然还有为了进宫能博取富贵而自愿阉割的，比如说前朝鼎鼎大名的权宦王振。但是注意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像王振这样自宫之后就有门路能入宫的，很多人都是自愿自宫之后又被挡在宫门外面，每年锦衣卫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将这些人遣返原籍。听起来很可笑，不过事实就是如此，宫里头的宦官已经满员了，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，自宫只是第一步而已，不过自宫了之后能够让宫里接收那就是你的本事了。赖老大和六指里他们不满生意被抢，曾经去找过对方的麻烦，不过都铩羽而归。后来三家又达成了和平协议，在京城划分地盘，各干各的，互不侵犯，总算是恢复了安生。 之前得知朱勇幼女失踪的消息，汪直虽然重视，却还没有意识到太大的严重性，只是让人先找上门，将赖老大和六指礼都抓过来审问，把赖老大和六指礼整得哭爹喊娘，连连告饶，都说自己知道今日是灯会第一天，官府衙门必然是要严查的，所以他们压根就不准手底下的人动手，更别说拐走什么朱勇的幼女了。而剩下的南城帮，西厂番子去了他们平日里最常出没的其中一个赌馆，却发现根本找不到人，任西厂将那个赌馆闹得是天翻地覆，查封了事，南城帮的人也没出现，抓走的都是些不知情的小喽啰。汪直这才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儿。这种情况下，因为时间仓促，需要尽快破案，没有时间去慢慢跟南城帮的人周旋，所以他看到唐范带着阿东来逛灯会，就灵机一动，想出让阿东做饵的法子，希望能将下手的人直接揪出来，却没想到连阿东也一并失踪了。如果说听到朱勇幼女失踪的消息时汪直还能保持冷静的话，那阿东的失踪就让他坐不住了。要知道他前一刻还在唐范面前打包票的，结果下一刻人就不见了，这怎能不令汪公公大失颜面，勃然大怒。方才在仙云馆里唐范拂袖而走，汪公公也拉不下脸面，这会儿缓过心情，才僵着语气将前因后果说了一遍，也当作是解释了。像赖老大、南城帮这些见不得光的势力，唐范和随州虽然也知道一些，但却比不上汪直知道的多，只因汪直本身就是西厂提督，有许多人手可供差遣，整个西厂的资源都集中在他手里，他想怎么调动就怎么调动，自然比随州和唐范要知道的多。这其实是信息不对称，跟个人能力没有关系。唐范听罢就问，那伙打架的人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？汪直知道唐范问的是什么，刚刚西厂的人在追踪阿东的时候，就因为中途发生了打架事件，导致百姓们围观上去，这才会把人跟丢了。汪直摇摇头， 没有，查过了，这应该是偶然和巧合。 唐范沉默不语，就因为偶然和巧合，阿东被弄丢了。可说起来，若不是汪直让阿东去做饵，这一切本来可以避免。能寻回朱勇幼女，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事情，但是人都有亲疏之别，如果阿东没有失踪，眼下唐范虽然也会关心此案，却完全不会是这种心情了。不过现在再多说什么也是无益，当务之急就是把人找回来，其他的都可以以后再说。随州道， 那南城帮在京城驻足两年，除了人口贩卖之外，想必还有其他营生吧？ 汪直颔首， 有。这就是我要来告诉你们的事情，南城帮的势力比赖老大和六指礼都还要大，做事也更狠，不是好相与的。我让阿东做饵，本想着将那伙人揪出来就算了，没想到现在连阿东也丢了，不想闹大也得闹大了。 这个帮派能够贿赂宫中内官，送幼童入宫，背景不可谓不深呢，可会影响我们这次查案？ 汪直看了他一眼，脸色有点古怪。 是有点背景，不过此事你不该来问我，应该回去问你们的指挥使。 随州皱眉不语。 不过南城帮就算有官面上的背景，应该也跟这次的案子无关，应该是他们底下有些人胡作非为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。 唐范觉得汪直这次的态度十分古怪和暧昧，就像之前他既然已经查出事情可能跟南城帮有关，那直接对南城帮下手也就罢了，却因为时间仓促就要让阿东去做饵， 似乎只想找出拐走幼童的凶手，却不想针对整个南城帮。再结合刚刚他回答随州的问题，唐范估摸着，也许是因为南城帮跟锦衣卫指挥使万通有勾结，而万通又是万贵妃的弟弟，所以汪直才要投鼠忌器。能让向来无法无天、谁也不怕的汪直想要息事宁人，可见这南城帮的能耐还真不是一般的大。但能送幼童入宫当宦官，会仅仅只是疏通了万通吗？汪直如此讳莫如深，会不会是因为南城帮还有其他背景？霎时间，许多念头在唐范心中一掠而过，他来不及往下深入思考，就听见汪直冷下声音道： 但估计也就是因为这样，他们越发有恃无恐，仗着自己在官面上有人就任意妄为。这次的事情闹得实在太大，已经上达天听，无论如何都要尽快将人寻回来才行。 方才那两个被抓回来的人见汪直将他们的底儿都倒得干干净净，不仅脸色煞白，还又惊又惧。汤范道：你们虽然是南城帮的人，但刚才汪提督也说了，只问首恶，协从从宽。既然刚刚被你们拐走的孩童已经被找回来，只要你们肯积极配合，老实交代南城帮将拐走孩童藏匿的地方，就不会被问罪。不仅如此，还有重赏。那两人都没有说话，唐范虽然心急如焚，可面上却依旧露出淡定自如的神色。既然不会被问罪，我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让你们不坦白。难不成你们真想到赵玉还是西厂去走一遭？到时候诸般酷刑一上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你们可是后悔也来不及了。他的话说完，随州就很配合地挥挥手： 将他们带走，弄回赵玉，先弹个琵琶，回头再盯上一回，不愁找不到其他同伙。 薛灵应诺一声，朝着那两个人露出白森森的牙齿： 你们还不知道弹琵琶是什么吧？我来告诉你们，就是用尖刀子在你们肋骨上像弹琵琶那样来回弹，死不了人，但是刀子这么来回磨，你的肉啊就会被剔出来，最后只剩下骨头，刀子就在骨头上磨，那个声音啊，我听了都牙酸呢。 在这样的言语折磨下，不用去体验什么弹琵琶，两个人就彻底崩溃了，他们嚎啕大哭： 大人呐，不是我们不肯说呀，实在是帮里的规矩大，要是让二当家知道我们干出这种事，只怕会剥了我们的皮呀，到时候我们同样也活不了啊。 那个邓秀才是负责你们帮里贩卖人口的。其中一人抽抽噎噎： 是，这种事儿向来都是二郎家在管，听说今晚拐到了一批不错的货色，可是我们在帮中地位不高，也不甚清楚啊。 你们也不必担心会遭遇报复，事了之后官府会帮忙给你们安排一个新的身份，送你们一笔足可安身的钱财，让你们到南方重新开始，这样你们总可以放心了吧。薛灵做事要将他们抓走： 唐大人何必跟他们啰嗦，既然他们不想要，等会儿去体会了弹琵琶，到时候自然什么都肯说了。 我们什么都说。 软硬兼施之下，那两人终于完全屈服了。这南城帮虽然也做贩卖人口的生意，可除此之外却没有和赖老大和六指里他们一样去贩卖私盐，反倒开启了青楼和赌场，还放弃高利贷。总之怎么缺德怎么来。 贩卖人口其实并不一定是违法的。像在大明朝，许多地方发生天灾人祸，百姓人家活不下去了，卖儿卖女是很正常的，这也是许多高大门户的奴婢来源。不过，就像前面说的，有时候为了高利润，这些人贩子还会对普通人家的孩童下手，直接拐走了事。遇到富贵人家，要么勒索一笔天价，要么将容貌较好的卖到南方的富庶地方，像扬州那些地方去做灵妓。看看之前欢宜楼花魁冯青姿的身家，就不难想象其中的暴利了。如果像南城帮这样拐卖人口与开青楼的生意同时都在做，那更可以不必转手他人，直接将那些可怜无辜的幼童培养为聚宝盆。此等做法自然丧尽天良，但是历朝历代都禁之不绝，没有根治的法子，只是情况严重与否罢了。根据那两个人提供的消息，唐范他们找到了一家青楼，一到那地方见到那青楼的招牌，汪直就冷笑出声， 哼，原来是这一家，你们南城帮还真是大隐隐于市啊。 那两个带路的人不敢吱声，都低着头装孙子。在汪直和随州的号令下，西厂和北镇抚司的人早已将这座青楼团团围了起来，头尾包抄，保管连只蚊子也飞不出来。听汪公公那熟人的语气，竟然比在场这些正常男人还要了解的样子。若不是此时情况不对，心情不对，唐范可能还真会笑出声，但现在他也只是绷着脸问，这一家有什么问题？只见那正门的门匾上刻着写意楼三个字，字体飘逸，端的是文采风流，若没有从里头传来的阵阵欢声笑语，透出来的暧昧烛火，不知道的还当这里是什么饭庄酒馆呢。汪直缓缓道， 这一家青楼万通也有份。 这个信息听起来有点惊人，但仔细想想也不奇怪，既然西厂也能成为仙客楼的幕后东家了，那为什么锦衣卫名下就不能有青楼，而且还可以美其名曰收集情报打探消息？只因青楼也好，赌场也罢，还有那些酒馆饭庄，都是人流来往最频繁密集的地方，人多的地方消息也就多，正符合这些刑侦情报机构的要求。想到这里，唐范就看了随州一眼，随州却朝他微微摇了摇头，那意思是自己并不知情。看来汪直所说指的是这间青楼有万通的私人关系在里头了。万通有个在宫里当贵妃的姐姐，在京城那是比汪直还要横的人物，因为有锦衣卫指挥使的庇护，青楼的生意自然更加风生水起，也不必再惧怕会三不五时被衙门的人找上门，以各种名目索贿。却说汪直他们刚刚上门准备砸场子，里头就已经有人迎了出来，徐娘半老，笑容满面，自然就是这写意楼的老板了。 哎呦，各位老爷呀，今天是吹的什么风，想过来寻欢作乐，提前说一声就是了，何必整出这么大的阵仗啊。 对方看见汪直他们人多势众，来者不善，却也没有惊慌失措，可见心中自有底气。汪直没有开口，事实上也用不着他开口，站在他身后一名叫纪阳的西厂当头就命人将方才那两个人提出来。 废话少说，认得他们吧。 老鸨看了一眼，笑容不变， 没见过。 哼，来啊，进去搜。 慢着。 老鸨脸色一沉，伴随着他的话音， 楼里窜出十余条大汉，个个人高马大，手持棍棒，凶神恶煞地盯着唐范他们一行人。这简直不得了，他们这一行人里，唐范暂且不提，随州与汪直等人俱是一身官服，那独特的袍服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衙门里出来的，寻常人家见了躲都躲不及，这老鸨居然还敢公然对抗，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是什么？ 你这老婆子是心疯了不成？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？ 老鸨气定神闲， 自然知道诸位是西厂的，怎么着，要说诸位是过来寻欢作乐的，老身自然是欢迎之至，但你们现在摆明了是准备来砸场子的，我要是任由你们进去了，以后这生意还做不做了？西厂是威风，可你们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人开的？ 汪直终于出声， 不就是万通名下的产业吗？